朝鲜职业总统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将于主体105年2016年10月下旬在革命首都平壤举行。大会将自豪地总结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职业同盟在朝鲜职业总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35年来进一步壮大成为一个忠于党的事业的群众政治组织的发展历程，并讨论各级职业同盟组织在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总攻击战和总突击战中尽到思想教育团体使命和作用的任务。